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嗱，呢个武汉政府派个特使孔庚去呢个山西啊，见岩石山。希望爭取佢支持呢個武漢政府，係嘛？咁之前咧，即係委任呢個岩石山做呢一個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啊，參謀總司令。咁啊，希望佢能夠配合唐生智同馮玉祥嗰個軍事進展，但係佢咧就爽約，係嘛？咁而家派個特使去同佢傾，係嘛？呢個特使咧有狼狽而回，係嘛？原來咧佢已經作咗準備，就係要投向呢個南京，係嘛？喺六月下旬啊，即係1927年啊，蔣總司令嘅代表方本人咧就到咗山西太原，咁岩石山就表示完全擁護南京國民政府。好啦，南京中央黨部咧就委派呢個黃振軍、苗培盛、韓克溫、梁永泰、李剛、藍桂興。这个温秀全咁就做呢个山西党务改组委员，系嘛？咁另外呢就苗培盛、李刚、苏秀全、刘冠如、蓝桂卿、杨少天就做清党委员，就组织呢个山西清党委员会，就开始清除共党啊。咁即係话呢，共产党喺山西嘅活动呢就全部要被迫停止，佢哋喺山西过去所做嘅呢一个工作，争取嘅工作就完全失败，係咪？咁呢个北京共产党嘅负责人之一呢、这个孟湘鉴呢就曾经好失望咁同武汉报告，佢话岩石山嗰度呢就曾经即係话请呢一个范鸿揭協同該部參謀長包圍他左傾，就不但冇成績，而且冇說話嘅餘地。嗱，呢句説話意思係咩咧？就係話本嚟咧就要做佢工作嘅，做岩石山嘅工作，係嘛？要佢企喺我哋呢一邊，但係咧不但止冇成績，同埋講話嘅餘地都冇啊！你同佢想傾都冇得傾，係嘛？咁啊，隨著呢個馮玉祥。同埋呢一個岩石山嗰個轉向，即係投向南京，咁武漢嘅處境當然就係非常之即係尷尬，同埋非常之困難啦。嗱，我哋諗翻之前都有講過啦，即係莫即係呢、這個滯留國外一段時間嘅汪兆銘咧，即係翻嚟即係呢一個中國路經莫斯科嘅時候咧。他就曾經應承呢一個第三國際啊，接受第三國際嘅指導，同埋同共產黨合作嘅。嗱，佢喺呢一個4月11日就到達武漢啦，咁13日就向武漢政治委員會提議召集一個叫做國共兩黨負責人參加嘅談話會，就是、以商討應付時局嘅圓滿辦法，希望做到兩黨之間咧好似。如兄弟親密，嗱呢句説話就係陳獨秀同汪兆銘嗰個聯合宣言裏面嘅話語嚟嘅，即係國共兩黨咧要做到好似兄弟咁親密，兄弟黨。嗱呢個所謂國共兩黨係指武漢嘅國民黨或者國民黨左派同中國共產黨，係嘛？呢、這、一個談話會咧舉行過兩次嘅，第一次咧就係喺。这个4月16日晏昼1点钟，地点就在汉口的南洋大楼，那时候就交换意见的。但是第二次的谈话会呢，就根据第一天的谈话会的结论呢，就由两党合组一个叫做革命委员会，其实这个我之前都有提过的了，是吗？就作为最高的决策机构，是吗？实际上就等于武汉国民政府之上的一个太上政府，将这个两党合组的革命委员会变成一个最高决策机构，咁你国民党嗰、那个即系中央 執行委會是咩嚟嘅咧？即係嗰個所謂而家叫中委會是咩嚟嘅咧？係嘛？咁呢個就係點解會咁樣咧？就係、是、你汪精衛嗰陣時候，好啦，你因為呢一個中山南事變啊嘛，係咪？咁你失敗咗，係嘛？咁你走啦，係嘛？咁你走，咁啊一段時間又翻嚟，咁好啦。當時咧，蔣介石都即係發電報就請你翻嚟主持中書，係嘛？咁啊叫你就唔好去武漢啦。咁你嘅結果咧，堅持就去武漢，因為武漢你有個大佬喺度，嗰個叫鮑羅廷。系嘛？你系听佢讲嘅咁啊嘛，咁即系你对最后都注定失败，即系佢始终都系仍然系受呢一个鲍罗廷所蛊惑，认为呢个国共合作咧系唔可以破局嘅。而你蒋介石嗰个做法就清岛就唔啱，系嘛？所以我成日话汪精卫咧，即系我哋唔用佢系咪一个坏人啊？嚟形容佢啦，系咪？即系我系好欣赏佢文采啊，系咪啊？佢啲诗又写得好好啊！我又好欣賞佢年青嘅時候刺殺攝政王，跟住事敗被捕，然後寫咗一首詩，係嘛？慷慨過燕市，松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所以有時人就一定係要蓋棺先可以論定噶嘛，係咪？即係等於我好唔中意王丹而家嗰啲言論，咁我唔可以否定王丹喺29年前，即係89年春夏之交嚇喺中國大陸嚇，即係呢個。爱国民主运动所谓啊，佢嗰、那个或者个学生运动，佢嗰个表现系咪？你都唔可以否定佢嘛，同一个道理啫嘛。所以你汪精卫当年喂真系，仲有一表人才啊！你睇佢上头系咪？嗱，又系我哋广东人啊，即系从情感上啊，各样啊，省直啊，咁我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了不起嘅人系嘛。咁但系你睇到喺第一次国共合作啊。以後嗰啲仲有好多嘅。如果講起汪精衛喺政治上，我始終認為呢一個人真係優柔寡斷，個判斷能力好差，係咪？當然蔣介石個判斷能力都唔係高噶啦，即係喺睇人方面啊，成日睇錯人嘅，屌你成日俾人反骨嘅，係又成日用錯人嘅，係咪？佢要同呢啲軍閥合作，結果又俾啲軍閥賣佢啊，咁諸如此類啦，係咪太多啦？因為佢婦人之人，佢唔得心狠手辣。系嘛？佢同毛泽东最大嘅分别就系嗰个系心狠手辣，佢咧系有妇人之仁，所谓啦。咁呢个就即系闲话嚟嘅啫，讲开又讲嘅啫。即系因为讲开汪精卫呢个人，系嘛？喂，你有咩理由会相信共产党？嗱，当时国民党已经分裂到咁啦，你仲相信共产党系嘛？喂，喺嗰个即系已经蒋介石要清党嘅时候，或者上海清党啦，已经系嘛？即系杀咗好多共产党以后，系嘛？跟住呢个佢所领，即系蒋介石领导嘅国民革命军，喂，即系去到边度都赢嘅。OK， 咁你喺武汉啦，咁当然你又有军队啦，有起码有唐新智啦，系咪？亦都拉拢呢个冯玉祥啦，系咪？咁但系即系相比之下，真系争好远。但系你仍然坚持要同呢个共产党合作，系咪？喺呢、這个。即系蒋介石清党嘅时候，你就搞一个国共合组嘅革命委员会，成为成个最高嘅决策机构，系嘛？当时曾经参加呢个谈话会嘅共产党人周佛海，诶、這、呢个唔系共产党，周佛海啊，就周佛海后来就系汪精卫嘅亲信嚟，呢个系啊，咁啊就回忆。呢、这、一個談話會其中一段説話好有意思嘅，我覺得都值得大家睇下嘅。咁啊就咁講嘅。第二次會議就由鮑羅廷和陳獨秀提議，決定由政治會議和共產黨的政治局合組革命委員會，以決議一切政治、外交、軍事、財政等政策，都由這個委員會討論通過，然後交政府執行。這個委員會就是武漢黨部和政府的最高機關。这便是实行第三国际的策略，建立国共两党的联合政府。嗱，呢个当然又俾共产党系高度评价啦，大佬系咪？喂，联外用共，用共就系容许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系咪？嗰阵时嘅共产党系即系草创嘅阶段，不过佢有个大佬就叫做俄共，系咪？亦都受呢个第三国际嘅操控，系咪？跟住佢啲資源全部都係蘇聯人俾你嘅，係咪？ 在北伐的过程里面，这个国民革命军老获的这些武器，他又可以分一杯羹，于是就可以组织这个武装的九察队，是吧？利用这些武装力量，是吧？去搞暴动，农民和工人，是吧？咁因为呢个系佢哋嘅本钱嚟㗎嘛，係咪？咁你要跟返呢一个俄共嘅指示嚟做呢啲嘢，喺中国入面美其名叫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搞无产阶级革命咁解咋嘛。咁但你一定要寄生喺国民党嗰度。咪呢个就係个历史嘅真相系咁㗎嘛。咁你竟然汪精卫可以褪到就係话，哎，我同你组织联合政府呢，变相等于呢，这个系周佛海讲嘅，係咪？决议一切政治、军事、财政政策由呢一个所谓革命委员会负责，系嘛？然后交俾政府去执行。咁呢个就系国民党武汉党部同埋政府嘅最高机关，但系共产党同佢合作嘅。咁呢个咪等于一个联合政府啊，系嘛？嗱，呢个咁嘅革命委员会成立咗之后，就每日一次或者隔日一次咧就开会，每次开会四五个钟头，系嘛？对于国内外一切问题都要提出讨论嘅。咁呢个汪兆铭就诚心同共产党合作，系嘛？佢甚至咧就以中国国民党呢一个领袖嘅身份咧，就列席咗呢个喺武汉举行嘅，即系5月1号啊，即系1927年嘅5月1号，中国共产党喺武汉举行嘅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呢个就是中共五大。OK， 喺5月4日咧，第三国际嘅代表老二咧就对共产党嘅五全大会报告，第三国际第七次大会通过嘅中国问题决议案嘅精神，系嘛？啊，咁啊叫中国共产党咧就要好好学习，系嘛？嗱，当时汪精卫系列席喺武汉嘅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佢听咗呢个老二嘅报告之后咧，佢竟然咁样讲，讲咩咧？佢就系当日就对呢一个中国国民党嘅政治委员会就提出报告，就有一段咁嘅说话嘅啊。佢话本席觉得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同中国国民党的政纲可以相互帮助，并无冲突。据他们所说，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俄国是农工革命，中国是农工商革命。自然所谓商里面并不包括买板阶级的大资本家。从这一点看来，国共两党是可以携手合作的。咁你话呢个人几肤浅啊？系咪？你话汪精卫吓，即系对呢个第三国际嗰个中国问题决议案系咁样理解嘅，唉，真系非常之即系simple and naive 啊！休息一阵。